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第57集。 你在开玩笑是吧？ 老实说，我很迷惘。 高工程双手抱胸，迎向好友的眼神，小肿瞪大着眼睛，嘴巴半开，然后像提防什么一般张望了一番，再度凝视着高工程。 这个时候了你还迷茫什么？ 就是我不知道该不该就这样结婚。 一听这话，小肿的表情定住了，他的双眼在高工程的脸上打量，接着缓缓地点了点头。 啊，别担心，我听说过，大多数男人结婚前都想临阵脱逃，因为突然感觉有家室的负担和拘束就要成真了。别担心，不是只有你这样。 很遗憾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 那是什么？ 小种问了这个理所当然的问题，高工程却无法直视他的眼睛。高工程感到不安，如果把现在的心情老实地告诉小种，他会多么瞧不起自己啊。但是除了小种，实在无人可以商量。他猛地喝了一口玻璃杯里的水，决定豁出去。 其实我有了其他喜欢的人。 小种没有立刻反应，表情也没变。高工程以为也许他说的不够明白，他准备再说一次，便吸了一口气。就在这时，小种开口了。 哪里的女人？ 他严肃地直视着高工程。 现在在我们公司。 现在？ 高工程把三泽迁都流的情况告诉了一脸不解的小种。小种的公司也雇佣了人才派遣公司的人，他一听就知道了。 这么说，你和他只有工作上的接触，并未私下见面什么的，嗯？ 以我现在的处境，不能和他约会。 那当然，可这样，你并不知道他对你的感觉了。 是。 既然这样，最好把他忘了吧。在我看来，你只是一时意乱情迷。 小肿的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容。高工程对好友的话报以淡淡的一笑。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，如果我是你，大概也会说同样的话。 哦，抱歉，如果只是这样，不用我说你自然也明白。你就是因为无法控制感情烦恼不已才找我商量。 我自己知道我脑袋里想的是有多荒唐。 嗯。 小种附和一般的点点头，喝了一口有点变凉的咖啡。 什么时候开始的？ 什么？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意他？ 哦， 高工程稍微想了想， 今年四月吧，从我第一次见到他开始。 半年前？你怎么不早点采取行动？ 没办法，那时结婚场地已经预约好了，下聘的日子也定了。不，先别说那些，连我都不敢相信自己会有那种感情。就像你刚才说的，我也以为只是一时意乱情迷，要自己赶快甩开那份莫名其妙的感情。 可直到今天都甩不掉啊。 小种伸手抓了抓头，学生时代曾经略加整烫的头发如今理得很短。 只剩两个星期了，竟冒出这种麻烦事。 抱歉，能够商量这种事的人只有你了。 我无所谓，可问题是你并不知道他的心意，你连他怎么看待你都不知道吧？ 当然。 这样这么说也很怪，关键看你现在怎么想。 我不知道该不该抱着这样的心情结婚。说得更直白一点，我并不想在这种状态下举行婚礼。 你的心情我很明白，虽然我没经验。那唐泽呢？你对他又怎样？不喜欢了？ 不是，我对他的感情还是…… 只不过不是百分之百了。 被小种这么一说，高工程无言以对。他把玻璃杯里剩下的水喝光。 我不好说什么不负责任的话，但我觉得以你现在的状况结婚，对你们两个都不太好。当然，我是说你和唐泽。 小种，如果是你会怎么做？ 要是我，一旦婚事定了下来，就尽可能不和别的女人打照面。 听此一说，高工程笑了。不用说，他的笑容并非发自内心。 就算这样，万一我在结婚前有了喜欢的人…… 小种说到这里停了下来，抬眼向上，再度看着高工程。 我会先把婚礼取消。 即使只剩两周， 只剩一天也一样。 高工程陷入沉默，好友的话很有分量。为了缓和气氛，小种露出了洁白的牙齿，灿然一笑。 事不关己，我才能说得这么干脆。我知道事情没这么简单，再说这跟感情深浅也有关系。我并不知道你对那女孩的感情有多深。 对于好友的话，高工程重重地点头。 我会作为参考。 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同，无论你得出什么结论，我都没有异议。 等结论出来，我会向你报告。 你想到再说吧。 小种笑了。手绘地图上标示的大楼就在新宿伊势丹旁边，三楼挂着乡土居酒屋的招牌。进了电梯，朱美愤愤不平。 哼，既然要请，不会找好一点的地方？ 没办法，大叔主办的吗？ 听到千都流的话，朱美一脸不耐烦地点头说道。 哎，你对了。 店门入口处装有自动式的合适格子门，还不到七点就听得到喝醉的客人大声喧闹，隔着门可以看到摘下领带的上班族。千都流他们一进去便听到有人喊， 哎，来来 来，来这边， 在这儿呢， 这边过来。 这一帮子人都是东西店庄专利部的熟面孔，他们占据了几张桌子，有好几个已经喝得满脸通红了。 要是敢叫我倒酒，老娘立刻翻桌走人。 朱美在千都流耳边悄声说着。事实上，他们不管去哪家公司，聚餐的场合都经常被迫倒酒。 今天应该不至于吧？ 千都流心中暗自猜想，再怎么说，这是他们的欢送会啊。一群人照例说着告别的话，干了杯。千都流看开了，把这儿当作工作的一部分，露出亲切的笑容，心想散会时一定得提高警觉。非礼公司的女同事，事情要是闹开来会很难堪的，但是对方如果是派遣人员便没有这种后患。所以有这种想法的男人出乎意料的多，这一点千都流是凭过去的经验知道的。高工程坐在千都流的斜对面，偶尔把菜送进口中，用中杯喝啤酒。平常话就不多的高工程，今天只被当作听众。千都流感觉到他的视线不时地投射在自己的身上，他朝高工程看去，高工程便移开了目光。千都流有这种感觉。 不会吧，是我想太多了， 他在告诫自己。不知不觉之间，话题转到了朱美的婚事， 有点醉意的主任开启了老掉牙的玩笑，说什么很多男同事都想追朱美。 在如此动荡的一年结婚，未来真令人担心啊。要是生了男孩，我一定要取名为虎男，让他沾沾阪神老虎队的光。 朱美大概也醉了，她说这些话来取悦大家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